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起了眼泪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 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已经来报道的青春年少的朋友们，说句心里话，特洛伊包括归去来兮刚刚发来了最美合照，他说是在朴树音乐会的现场女儿拍下的两个人的背影，非常的美。还有圆圆 Cherry， 我刚刚给大家发完这个获奖信息之后，他说啊，我中奖了吗？说现在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突然有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还要欢迎已经来报道的谢谢和方块、宫野、明朗，还有小谷、背包、猫儿、牛蛙，还有在路上真真、王凡、魔女和 V2 都来报道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一段在音乐当中想要分享的心情。同时我们继续还会连续征集最美合照，所以此刻你听到节目之后依旧可以找出你和爱人最美的照片发送给我，只需要发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好啦。在接下来12:09，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我是 CC 呀，他说呢，是因为你我才开始听的陆先生，还约好了一定要去看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可是没有等到演出我们就已经分开了，今天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可是我还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你，要感谢你让我成为了一个温柔的女孩子，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与我轻轻唱，我是 CC 点播。 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你起身望，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 是忘记前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愿人群挡住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又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你起身望，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是李春风，不愿再懂啊，你知道吗，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他，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任人群挡住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是李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他，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任人群挡住光亮，此刻的烦恼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褪色着人生啊，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陆先生在这首歌里面并不像是那种完全演唱的状态，而是一种渐渐的诉说故事，总会有一些这样的陌生或者熟悉的旋律，你能在别人的点播的故事当中听到另外一番风味。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点歌。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情，比如说Cherry 留言说，经济组呢在今天早上的一位同事突然跑到我的工位上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我给同事带来了那么多的沙琪玛，说看他的手势比起来大概有一米多高，蛮奇怪的，但是也很开心，因为可能是一位不太熟的同事，梦里面能梦到我也感觉不错。归去来兮也说喜欢这样的节目，这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去见证和回忆生活当中的点滴和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麦孤朵儿，他呢也特别想参与我们的最美合照的征集，但是无奈因为自己是单身，我说没关系啊，你就拉上你的男同事们一起来拍一张最有创意的就好了。 此刻他也在外地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要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在12:15，麦姑朵儿带着他对于爱情的期待，通过这首歌送进北京上空。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冬季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在，美梦在。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收到了 Abigail 的留言，他说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提前预定一首歌，要送出生日祝福。留言我们明天留着再读吧。 还有就是雨香，她说没能够按时去赴约，想通过节目说一声对不起，想点一首很爱很爱你，希望以后的日子都能够好好的，也希望计划可以赶得上变化。今天点歌点六点晚，不知道能不能放，但是希望你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我的这份想念。还有水与火的缠绵，想在节目当中点播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要送给谢谢，要告诉他，你就是我生命中的精灵。归去来兮留言说，坐标西安，他是回家了，父亲离世两周年的日子，白云悠悠，总觉得他一直都在，在静静地看着，静静地守护着我们。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刘若英版本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借着归去来兮点播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要替雨香带着一份道歉送给你的那位朋友，也要替水与火的缠绵送给谢谢，来自刘若英《知道不知道》。在12:22，我们送出这份祝福。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追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再次听到这样的音乐，还是会想起《天下无贼》这段电影当中两个人的那些纠葛与爱情的期待。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8月3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源与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这场音乐分享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1场活动。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第13届全国声乐展演暨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将于8月6号到17号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期间举办。这届声乐展演将延续美声、民族、流行音乐三个组，聘请声乐表演艺术家为参演的声乐人才辅导。来自全国的多部音乐剧剧目也将在哈尔滨汇聚参加展演。今年的声乐展演将实行导师制，阎维文、王宏伟、孙楠、腾格尔、蔡国庆等导师将与交响乐团和流行乐队进行排练，来提升参演者的演唱水平和表现能力。近日，吴亦凡在他本人的微博上发布 diss track 音乐作品 Skr， 正面回应最近他被卷入的网络暴力事件，并呼吁大家共同抵制网络负能量。随后，潘玮柏、热狗 MC Hot Dog、张震岳等明星、众多说唱音乐人及媒体在之后几天接连在社交媒体上给予了支持和理解。作为暑期档大热网综《中国新说唱》，也在第一时间官方微博声援吴亦凡，并共同呼吁大家在这个炙热的暑期传递正能量，为广大学生和年轻人群体做出表率，一起文明用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的下半时段，同样欢迎你拿出手机打开相册，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最美合照的征集，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燕之屋晚宴提供的价值598元的燕窝原液面膜一盒。那每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选择两位幸运听友。今天上半时段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所以如果已经前两天节目当中互动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中奖的话，你可以接着发给我照片，也许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把你选出来呢。最美合照，或者是最有创意的，或者是最有年代感的都可以，你也可以发动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最美合照评选。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之后我们会有陆续的好玩的环节陪伴各位，包括我提前预告一下吧，在下周的时候我们还会有爱情大冒险，具体怎么玩我们下周再来说。那在本周我们也会在结束的时候将每天节目当中选出来的最美合照在微信图文上作为一个展示，向更多人来宣告，来分享你们的浪漫照片。下半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金鱼点播赵雷《南方姑娘》。

天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点到了刘若英的歌曲，包括上半时段的知道不知道、很爱很爱你，还有下半时段的这首成全。只不过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林宥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了我们最近在线上的一个百字情书的宣传，当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七夕节三个字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串网址，直接点进去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百字情书，一样可以获得奖品。但是很多人也会就是偶尔跟我吐槽或者抱怨说不知道该怎么写，我觉得下面这位朋友黎先生他在公众平台上这段点歌的留言就写得特别的好。他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个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比如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的瞬间。 看见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对象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长久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还想让你听见更多。在今天节目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念一条留言，就是扎扎扎嘴，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我媳妇儿以前最爱的歌曲。曾经跟他异地恋六年时间，那时候天天在电话里面跟他唱这首歌，而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四个月啦，满满的幸福。这是来自 Tank 吕建中，如果我变成回忆。在今天节目当中参与最美合照的朋友，我会在明天上节目之前把获奖信息发送给各位，同时要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获奖名单。 OK， 明天中午12点别忘了来锁定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